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将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中国上海举办。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，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。截至今年8月，全国各省区市都研究制定了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意见，29个省区市发布了居住证实施办法，全国共发放居住证4357万张。截至目前，全国限售城市已增至50个。有业内人士指出，限售政策与其他房地产限购政策相比更具有创新性。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功在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并制造的支线客机 ARJ21-700 飞机上试飞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。即日起至11月30号，全市429家流感疫苗接种门诊全面为市民提供接种服务，60周岁以上经济老人可凭本人身份证接受免费接种。市教委发布管理办法，明确中小学食堂不得制作和供应凉菜，实行校长和教师代表陪餐制度，严禁学校以任何方式从食堂盈利。近日持续降温，八达岭森林公园的红叶变色率已超过50%，进入最佳观赏期。西城区已陆续建立了多个集蔬菜生鲜、社区超市、家政、洗衣、理发、修理等业态为一体的一站式便民商业综合体，5分钟可达的社区专业蔬菜零售网点有105个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对乐坛发展具有杰出贡献和在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歌手，可以被称之为歌神。华语乐坛的第一代歌神，无疑就是许冠杰。时至今日，提到这个称号，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张学友了。而张学友直到现在他还在唱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每晚7点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听到今晚的第一首歌曲，出自于张学友91年专辑的歌曲《每天爱你多一些》。 无求什么，无寻什么，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，你可否知道么？平凡亦可，平淡亦可，自有天地，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，那已经很好过。当身边的一切如风，是你让我找到根蒂，不愿离开，只愿留低，情是永不枯萎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这醉者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，以后明天的心理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这醉者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，那句明天风高路斜。什么才是什么？是好滋味，但如再生，朝朝每夜能望见你，那更加的好过。当身边的一切如风，是你让我找到根蒂，不愿离开，只愿留低，情是永不枯萎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 天这醉者，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。Oh, oh, 以后明天的深夜，如会过一天，每一天这醉者，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。Oh, oh, 那句明天风高路斜。每过一天，每一天这醉者，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至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。Oh, oh, 以后明天的深夜，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这情深者，便爱你多些，然后再多一些。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。Oh, oh, 那句明天风高路斜。 有多少人可以大声骄傲地说，我每天都会爱你多一些？有多少爱能够这样永不停歇呢？这样的歌曲光是听着就觉得这样的爱情很美丽，很轰轰烈烈。而这首歌曲也是改编自桑田佳佑的歌曲《真夏的果实》，最早邓丽君也曾经翻唱过，之后还有方大同与薛凯琪共同演绎的版本复刻回忆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邓丽君，你怎么说。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，连名字你都说错，证明你一切都是在今天你怎么说？你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一年多，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把我的爱请还给我。我没忘记你忘记我，连名字你都说错，今天你怎么说？你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一等就是一年多，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把我的爱情

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把一件事情坚持三十天，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？九六九老板说，听他们的创业故事，我是周周。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关于坚持的小故事。不管你喜欢与否，三十天你都要度过。那既然这样，何不做一点改变呢？于是国外就有一个叫摩根的青年，每天特别闲。有一天呢，他就突发奇想，觉得如果连续吃三十天的麦当劳，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当时他说干就干，一天三餐都吃麦当劳，连续吃了三十天，还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这样一个过程。三十天之后，摩根确实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他的体重增加了25磅，也就是大约23斤，而且还患上了轻度抑郁和肝脏衰竭的现象。要知道，其实之前的摩根是非常健康的，所以看到这里，很多网友就说，真的是 no 做 no die。很巧不巧的是，摩根连续吃了三十天麦当劳的视频引发了另外一个人的关注，他叫马特·卡茨，是著名的谷歌的工程师。他告诉自己，既然三十天可以改变一个人，那为什么不能朝好的方向去改变呢？于是他给自己列了一份三十天挑战计划。在这三十天，他主要要完成四项任务：骑车上班，每天步行10000步，每天拍一张照片，写一本50000字的自传。要克服四个习惯：不看电视，不吃糖，不玩推特，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不刷朋友圈。最后一项呢，就是要戒掉咖啡因。而在他的挑战当中，除了50000字的自传之外，其他都是非常小的挑战了。那即使是这一本自传，每天也需要写1667个字。就在三十天之后，马特·卡茨从一个肥胖的宅男工程师变成了一个拥有健康、乐观、文采多种美好品质的人。他说，做那些小的持续性的挑战，三十天之后你一定会感谢自己的。那说到这里，还真的有一个定律想要分享给你，也许我们听过一些墨菲定律，但是接下来这个定律也同样很有意思。在一个荷花池塘当中，第一天开放的荷花呢，可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，第二天开放的数量是第一天的2倍，之后呢，每一天荷花都会以前一天的2倍的数量在开放。假设到第三十天的时候，荷花会开满池塘，那么你知道在第几天池塘当中的荷花开了一半吗？有的人回答说是第15天，其实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你吃惊，真正让荷花开到一半的是在第29天，也就是因为这一天之后，池塘里的荷花才竞相开放，这也就是著名的荷花定律，也叫做三十天定律。很多人的一生就像是池塘里的荷花，一开始用力的开，玩命的开，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，你开始会感觉到枯燥，甚至厌烦。可能你在第9天、第19天，甚至29天的时候放弃了坚持。创业同样是一样的道理，经历了困难的初创时期，在快要收获、快要成功的时候，反而坚持不下去了。那这个时候，往往也是一个人距离成功最近的时候。荷花定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，越到最后越关键，拼到最后其实拼的不是运气和聪明，而是毅力和坚持。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事实上很多进入传销的人只要智力水平正常，都明白那是一个骗局。他们不出来，并不是大家以为的被洗脑了，或者是被限制了人生自由，更多的是不甘心。不甘心投入了那么多钱再拿不回来，不甘心被骗了，不甘心曾经的美梦一朝破灭，结果就会越陷越深。其实不甘心就是一种贪念，像一个无底洞吞噬着人的理智，最终毁灭了一个人的全部。 只要你将我放

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金秋时节，北京植物园里成片的秋菊五颜六色，众多品种的菊花争相开放，为游客秋日赏菊游园提供了最佳去处。本周末，中国国际教育展将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，其中“一带一路”沿线14个国家的60多所院校也来京宣传招生。北京市二中院日前通报，校园伤害纠纷超60%发生在小学阶段。据悉，北京市场今年加大了对大闸蟹的检查力度，没有产地证明和7天内检测报告的大闸蟹不得进入市场销售。业界分析，连续出现电池膨胀致手机开裂事件，让苹果的品牌形象大受打击，甚至不排除步三星后尘，手机被迫召回的可能。自助式智能充电宝乐电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宣布，公司将停止运营该项目，已经收回所有充电宝设备，并通知用户及时将未提现的押金提现。秋天是柿子成熟的季节，医生提醒，空腹吃柿子虽然易形成胃柿石，但并非所有的人吃了柿子就会引发柿石，适量才是最重要的。美国国务院宣布，美国决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，理由包括这一联合国专门机构对以色列持续存在偏见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。在人多时候最折磨，笑容也寂寞。在万丈红尘中啊，找个人来我。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，泪开始坠落。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，还是会带给你伤害。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在人多时候最 是最毒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还是会带给你伤害，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你的未来，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。 92年，刘德华发行专辑《谢谢你的爱》，这首同名歌曲获得了年度十大金曲奖、海外至尊荣誉奖，而这张专辑也是忠实的粉丝心目中地位最高的一张国语专辑了，是刘德华获封四大天王称号之后在国语歌坛的第一次出击。刘德华的老歌有着相当大的感染力，都是能够勾起歌迷们略带一些怀旧的回忆了。这里是经典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那英征服。 我的决定是不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瘤的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969好歌推荐，好歌推荐。 前两天我有播放一首林志颖的《17岁的雨季》，有位听众给我留言说，他顿生感慨，因为20多年前他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，他还不到17岁，而如今17岁已离他很远，他已不再是少年了。学生时代的那些日子总会让人忍不住回忆，而有这么一群人也在对过往的岁月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怀念。中国人民大学93级毕业20年返校活动主题曲《还好吗少年》新鲜出炉。 那一年，这里有一群少年，带着无限的憧憬，晒着懵懂的笑脸。 有一年，他们走出了校园，不再意识到艰险， 93年，这一群少年带着憧憬和懵懂在人大相聚，97年走出校门，天各一方。20年之后，他们又重聚在一起。歌曲的作者93级人大投资专业的白刚在谈到创作的初心时表示，这20年的生活，每个人肯定都有满意的地方，也有不满意的地方，而他正是在歌词里把这些满意和不满意、理想与现实、自得和惶恐的纠结表达得比较充分，所以才会让很多同学都产生了共鸣吧。这里是经典969好歌推荐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时间看不见也摸不到，就在你不注意的时候，它已经悄悄地和你擦肩而过。

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时代在进步，有些人的素质却在退步。小区里画好了车位不停，硬要停在线外，不知道是驾校没有毕业呢，还是眼神不好使。如果你停车的时候被堵了，到底该如何寻找车主呢？现在人们很少拨打114，其实114有一项专属服务，就是服务人员会根据你报出的车牌号、车型、颜色、地点等等，通知对方车主，让他尽快前来处理。如果114查不到，那么就查看对方车辆的挡风玻璃上的保险单，看看是哪个公司的，直接打电话给这个保险公司，谎称你开车时不小心蹭到了对方的车，但是现在自己有急事儿，可能马上就要走了，又找不到对方的联系方式，让保险公司直接找到车主出来处理。注意要说明自己赶时间，如果车主5分钟之内不到场就直接走了，不给对方反应，直接挂电话。由于保险公司的客服也不想担上责任，会尽快通知车主出来处理。还可以拨打122，交警会根据车牌号联系违停车主，如果联系不上，警察叔叔会叫拖车来拖的。还有一些车主出于无奈，只能堵住你的停自己的车的时候，会在自己的前挡风玻璃上面留上自己的电话，当然这是比较有素质的车主了，并不多见，遇见了就要好好珍惜，客气对待。小区入口的保安都会有车主的信息，如果是外来车辆也会登记是去哪一栋哪一户人家的，所以他们很容易可以帮你联系上车主。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如果前几个方法都不管用，那就只有123用力推了。

只属于我和你。 We are kissing the rain。 世界那么大，人生那么长，谁都难免会走错几步。孔子说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错了就是错了，及时承认不丢人。改正错误最重要的前提是终止错误的行为，就是懂得及时止损，这是人生中能救命的大智慧。 心里只能轻轻叹息，没

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，懂及时止损的人却很少。所谓的运气好，只不过是就是懂得了及时止损。及时止损是一种智慧，也是与自己和解和这个世界和解的方法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作为一个 leader，

是你不知道的事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齐秦为王祖贤写下